别唱了，我们八爷说了，

老三人， 罗三儿， 没想到啊，你一个本市场的混混，倒成了小日本的大红人。 怎么？你这个走狗，汉奸！ 大叔， 你他妈的！ 丁老板，咱就是死了，也不能给小鬼子唱戏。 那是啊， 不能当汉奸。 雪花，你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呀、啊！ 对，不能去跟唱戏。 好啊，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来人！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迟小秋演出的《孔雀东南飞》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